农历是11月12日星期三。啱啱瞓醒咧，都系适宜啲动作，唔好咁急促啊，比较慢少少，等自己身体任何嘅位置咧都要慢慢适应啊。而家温度20啊。 可将失望变希望，此生饱历风浪，无惧倾刻。沧桑变，有信心船定终靠岸。不必争强与逞强，懂得忍耐忍让，成败尽本皆天意，我信七成在手上。 听呢啲嘅歌曲咧，都要你系放低嗰种紧张啊，什么事都平常心嘅，顺其自然嘅心态咧，咁你冇咁争嗰种嘅心情咧，个人会舒服好多啊。系关谷英嘅平常心，早晨时间5:14啊。睇睇今日嘅天气啦，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大致是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日最高温度有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喺听日，日间都系温暖啊！星期五咧，北风会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又是平常心的心态的呢首歌啊。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柔弱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伸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在岁月 事才放心里，往事留背后，浮云后曙光，看一看便透。 小朋友吓 ，B B 阶段嘅时候就要学下揸住啲嘢，睇下佢个手握能力系点样，揸住咗唔放啊，唔系啲嘢容易跌倒落地啊咁。但系慢慢咧，你大个就会觉得哦，原来有好多人生嘅道理喺度嘅。有啲嘢系表面睇揸住啲嘢咧会握实喺你手中就唔会跌，但系原来有啲系放开。好阔嘅去睇嘅时候，就话你揸住晒啲嘢，系咁唔放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拥有第二啲嘢噶啦。原来你放开咗嘅时候，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多啲嘢。嗰个就喺嘅人生道理里边去体会啊，死揸唔放咧系冇用嘅，我哋要反而放开自己。 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无形刀锋剖开心一片，但它未能滴血，而是滴下强忍泪意，你不可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你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习惯随着岁月自行道远，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步远，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B 哥哥钟镇涛嘅呢一首《要是有缘》啊，

弹起，咁都要最好喺嗰个床度咧吓，拧下拧下，即系当然系慢慢咁拧一拧，咁先至慢慢起身。咁到起身之后咧，就坐喺床边，最好咧就系可以慢慢行去咧啊，饮杯暖嘅开水，记得系室温嘅水，千祈唔好饮啲好冻嗰啲冰冻嘅水。好啦，咁你饮嘅时候咧就可以慢慢饮，咁啊大概饮一杯到啦。咁点解要慢慢饮咧？因为经过一晚嘅我哋嘅休息啦，咁我哋希望嗰、那个胃咧能够去慢慢去适应我哋饮落去嘅嘢，咁所以咧最好就慢慢慢慢去感觉去，咁然之后咧就好开心去洗面刷牙，跟住做一下一啲伸展活动，咁就会令到你一天里边新嘅开始系非常之高兴噶啦。咁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国会通过在英格兰地区推行新冠通行证措施，从星期三起，进入大部分的大型场所，包括夜店等，要出示阴性检测或者是完成疫苗接种的证明。在部分工党议员支持下，下议院以243票的大多数通过措施，保守党内有99个议员投反对票。国会亦都通过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在大部分室内场地强制戴口罩，强制英格兰地区的国民保健处员工接种疫苗。欧洲国家采取措施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意大利延长原定月底到期的疫情紧急状态至明年3月31日，并规定由本月16日起至到明年31日，所有来自欧盟国家的旅客在出发前要接受病毒检测，没有接种疫苗人士入境后要隔离5日。相关措施已经适用于多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荷兰决定小学将会在下星期一开始停课，并延长防疫措施限制，防疫限制措施至明年1月14日，意味商店、酒吧和餐厅每日下午5点至到第二朝5点停业，民众只可以在屋企招待四位宾客。相关限制措施上月28日起生效，原定实施3个星期。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局就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事件起诉两个右翼极端组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拉辛表示，已经针对骄傲男孩和誓言守护者以及30多名参与骚乱的人提出诉讼。拉辛说，暴乱分子和暴徒通过策划、推进和参与对国会山庄的暴力袭击，密谋针对特区国会大楼执法人员和居民。他说这个不是抗议或者集会，而是本土恐怖主义的协调行动。警方突击巡查石门区内的食肆，检查顾客有没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拘捕两个人。被捕女子怀疑使用另一名男顾客安心出行程式的荧幕截图进入餐厅用膳，女子涉嫌使用虚假文书，有关男顾客亦都被警方拘捕，涉嫌协助及教唆使用虚假文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544点，下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34点，下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3.7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6，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76美元，卖出1,771.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又为24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 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嚟嘅楚乡长申穷，但系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嘅问题系因为雷士根冇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Fanny， 你首歌咁好听，不如现场唱俾我哋听啦。 梗系冇问题啦，我郑瑞芬咧将会喺香港暖流电视版登场，用音乐陪大家度过美好嘅早晨。 Fanny 会同我邓天乐一齐主持全新环节 Music Five， 由12月17日起，逢星期五早上11:10， 约定你哋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香港暖流》。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又开始迎接呢一天啦。呢一天咧就系12月15日，农历系11月12日，星期三嘅清晨。礼拜三有啲咩做呢？起身嘅时候咧都要谂一谂嘢嘅吓。有啲时候咧，啱啱起身咧都仲系一定系会蒙查查。咁你仲系喺度瞓紧，又或者咦有个梦头先发得几好噶、哦，冷钟咧就系斩断咗呢个梦，冇得如愿添吓。好多时都会咁喺梦里边咧，就或者系满足到你平时嘅愿。梦啊，不过啲梦咧都系支离破碎，但系有啲梦咧又可能你会觉得好似好真实啊，好完整，成个故事都记得出嚟。咁但系梦嘅嘢咧真系冇得解释嘅，但系发梦咧都系正常嘅。成日话你发白日梦咧，其实都系好嘅，可能谂下谂下咧，你就会朝住个方向，希望能够达成你嗰个人哋认为嘅白日梦，但系你就觉得嗰个系令到自己奋发上进嘅一个梦想。如果能够梦想成真就好啦吓。当然啦，梦想嘅嘢唔系坐喺度天跌落嚟，就系每一日你起身开始去勤勤力力。向前走啊！5:38，室外气温20度。早晨，来自学友嘅一首旧歌 ，Linda。 重回到你我旧日故居，那里已变成空空废墟。

谁才是对，为何偏不懂，应该的却退避，不对却又着迷，怎教我操纵。风有风中沙，海有海里浪，我在我的心底仍是他。 我的梦，你的梦，陈慧娴，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啊！一五台联播嘅呢个节目，现时时间5:46啊，今日星期三啦，喺六点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就会林思维啊，就会同大家讲下吓接近圣诞啦，咁一定要筹备下啦，有买圣诞礼物啦，又或者系预定想食啲乜嘢咧，就大家开个圣诞大食会啊，买礼物啊，互送礼物啦，高高兴兴咁样系嘛？咁通常咧而家都好兴噶啦，喺公司咧就利用食晏嘅时间啦，嗬，咁咧就系嚟一个大食会兼食晏啦，咁啊换下礼物咧，大家喺个友谊希望增进一啲，同埋咧就需要只系嗰份心意，就唔需要。嗰份禮物嘅貴重啊，所以咧通常都話啊，$100之內咧就可以噶啦，咁啊脆脆地大家開心，又或者係趁呢個時候咧就睇下啦，可能多年嚟咧你屋企咧都擺埋好多啲人哋送俾你嘅嘢，或者自己買嘅嘢咧。之后你先发觉唔合用啊，摆咗喺度用都冇用过嘅时候咧，就不妨咧就话可以攞嗰啲咧翻嚟咧就包靓佢咧，就都作为做一个礼物都得嘅。你唔啱用啫，或者人哋啱用啊嘛，系嘛？等点啊？准备好未咧？咁通常下个礼拜咧就应该系踏入呢一个就系开始去迈向迎向呢个圣诞嘅时候，什么嘅啲 party 啊，同埋下个礼拜亦都有做冬啦。今年系21号咧就做冬啦，亦都见到好多嗰啲嘅宣传啦、啲单张啦、盘菜嗰啲又嚟咯，圣诞礼物啊、圣诞嗰啲大食会嗰啲。个餐点系到底食啲乜呢，大家都经常见得到啦。可能你订咗都唔顶啦，咁又或者有啲朋友话，唉，唔需要啦，简简单单都得㗎啦。总之唔紧要，随你嘅心意去过你呢啲节日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呢，睇睇先，短暂时间呢有阳光啊，日间系温暖㗎，最高温度24度，早晚呢都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咧，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头先就讲开话林思维啦，就讲紧就系嚟紧咧，佢一定会讲下啲食嘅方面啦。圣诞如何咧？但系喺营养方面又点样样咧？点会 keep 住你嘅身形唔好肥咧？因为咧就话有啲研究咧，每一年咧喺圣诞期间嘅时候咧，之后咧。即过咗圣诞咧，就会啲人系肥嘅，肥少少嘅，到底系点解咧吓？一阵间大家听下咯。Sometimes when we touch,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悲与爱。 自我错错结识你，自觉困恼尽除。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别复见。 人生 同埋谭咏麟嘅呢一首叫做《暂别》啦，仲有大概三分钟到时间，到清晨六点钟啦。今日咧就系十五号啊，听日咧就十六号。咁啊，我哋咧就有嗰个消费券咧，分几期嘅咧。假设你系八达通嘅话咧，最后一期咧喺你当初第一阶段申请嘅咧，听日就会有啦。最后一期1000蚊，呢次嘅消费咧就唔使你一定使晒噶啦吓，可以慢慢。 想过靠你，我要去闯天地，为了一口气，要闯大业成大器，仲未想过靠你，哪怕创伤到 冲小鸟高飞。

嗰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有人话现在就是明日的过去。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过去与现在，还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来野人同我们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听完啱啱嘅新闻咧，就六点新闻之后翻嚟咧，现时时间六点十一分啊。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4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咧北风增强啦。晚上天气会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咁睇翻嗰个预测嘅温度咧，星期六咧就16至20度，星期日咧最低现时估计吓系有14度啊，真系会冻啲咁，大家留意啦吓。系喺星期日嚟讲，预计14至20度，而下个礼拜一二咧都系16度开始。到到接近圣诞嘅时候咧，都系有微雨嘅吓，咁睇下当然系以下个礼拜为准啦。而家先系一个预测啫。咁现时温度咧就20度，相对湿度77%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在处了。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你和雷洪德博士呢，大家轮到来去讲嘢呢，这个时间就应该是要给你，因为就接近圣诞了。 是啊，圣诞节就来緊，啲气氛越来越浓烈啦。咁同埋我諗啲人已经开始约緊食饭。 是 啊。同埋可能买緊朱古力啊。 是 买紧啲曲奇饼啊！ 香港其实好快脆噶嘛，嗱，好早已经有晒圣诞嘅装饰， 11月中嗰阵时候都已经有噶啦。 跟住你去啲铺头咧，就好多啲圣诞饰物啊、糖果啊、礼物啊，话到赚钱啊呢个时候咯。 系啊，同埋我谂香港人留咗喺香港嘛，即系冇得出去旅行啊，或者冇得出外啦，咁变咗好多时候啲人都做多啲呢啲圣诞气氛出嚟，等嗰个成个节日气氛都会开心啲啦。 同埋咧，如果约食嘢咧，你家庭聚会啊嗰啲咧，咁有啲可能系私人自己喺间屋度去搞啦。 但有啲人会觉得啊，都系出去又高兴啲。咁、同时，如果而家咧，你有啲大部分打咗针咧，你又可以多少少人聚埋一围啦嘛。 系啊，会啊会啊，有啲系咪 D 类食肆啊？吓、 其实 A、B、C、D 类我系难分嘅。总之就系记住，起码大概三分二人都打咗针咧，你就可以坐得多啲啦。 系啊系啊系啦，所以多咗人出街食饭庆祝嘅。 咁所以变咗咧个气氛，想象中其实都应该系好嘅。 系啊。 咁但系咧好之余咧，咁另一个问题就话啊，圣诞节通常都肥啲，因为你食得多嘛，吓。 系啊，会啊，同埋咧，原来发觉咧，睇翻过去几年嘅一啲外国嘅研究咧，咁其实原来有个唔好嘅消息咧，就系当圣诞节同埋呢个新年期间咧，其实心脏病发率系原来系高啲嘅。 系咪因为兴奋开心咧？ 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原因嘅。咁亦都咧，我曾经即系睇完呢啲报告之后咧，好似我问翻我啲心脏科嘅医生嘅朋友，佢话系噶系噶，我哋冬天咧其实生意好好噶。咁其实事实上系真系原来即系无论研究上或者临床上咧，因为心脏病发引致死亡嘅情况咧，系真系圣诞同新年系高啲。所以点解我会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食嘢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咧睇翻啲报告咧，其实有几个原因点解心脏病发率系即系喺冬天啊，或者可能圣诞节啊、新年嘅期间会容易啲发生。 咁呢个嘅报告会系全球性啊，定系某一啲地方做嘅一个报告、 都系全球性嘅，同埋咧好多时候系比较冻啲嘅一啲国家都会做多啲，即系譬如美国咧就做好啲呢啲研究。咁、可能你知道美国好大啦。都冬天可能比香港冻，或者可能比南亚地方或者我哋香港呢边南边啲冻啦，咁其实都会令到啲血管容易啲收缩啊，容易啲有血压高嘅情况啦。咁另外佢哋有啲即系原因话俾大家听，点解圣诞节新年期间咁多嘅心脏病发率咧？第一咧，原来咧啲人咧放假嘅时候咧庆祝嘅时候咧，就算唔舒服都好咧、都唔想去睇医生嘅。 系个心理上都系，我梗系玩埋先啦， 系啦， 迟少少先见医生啦。 系啦，譬如香港人都会噶，即系你都听过有啲年纪大啲，新年啦， 系啊， 唔好意头啊，唔好见医生啦，唔舒服都唔见啊，或者可能大家利是唔舒服啦，唔好入医院住啊，迟啲先啦，应该冇嘢。咁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无论系美国又好，西方国家又好，或者可能香港一啲亚洲嘅即系文化信念都好咧，都可能有机会延迟咗个治疗啊。 即系基本上原来人咧都系有咁样谂嘅，大家 系啊，会啊，即系唔系净系香港人咁谂，即系或者唔系中国人净系咁谂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原来佢哋话外国咧圣诞节新年嘅期间咧，医疗人员嘅数字系会少啲嘅。咁我哋香港就好好嘅，即系几时都咁勤力嘅。咁但系可能外国嗰啲咧就一早要放假，或者轮班就唔好咁多人啊，或者可能佢哋好注重圣诞节一家人一齐去庆祝啊。咁如果佢哋讲紧话医疗嘅人员嘅数字咧少啲，咁所以你去急救啊，或者可能照顾病人嘅情况都系会影响咗。咁所以个死亡率就会高啲啦。 第三点咧， 咁第三点咧就系原来情绪都好影响噶。 哦，会唔会系？咪即系好似中秋节咁咧，话有人快乐，有人愁， 系啊， 即系其实过时过节都系咁吓。 系啊，会啊，咁我谂即系当然好多人都好兴奋啦，咁你开心啦，咁开心应该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调翻转，可能有一部分嘅人就会压力好大，即系譬如可能要准备圣诞节点样同啲屋企人一齐团聚啊，或者可能而家有机会冇得旅游啊，或者冇得去探亲啊，咁可能有机会见唔到啊，咁、或者可能就算有得去旅游，都未必有阵时可以同家人团聚。咁可能呢啲咁样嘅负面嘅情绪咧。都可能有機會影響嗰個心臟嘅壓力， 可能買禮物會唔會都係壓力咧？ 都可能會噶。如果可能即係經濟唔好啊，咁經濟唔好可能即係買唔到咧。但可能你真係有錢買，可能又要揀呢樣揀嗰樣。 其實揀都係頭痛噶嘛。 係啊，咁同埋可以要準備嗰啲食物啊，一間又要照顧小朋友啊，一間又要老人家，咁可能呢都係啲壓力咧，會令到嘅你血管即係或者血壓上升啊咁樣啦。咁另外當然講翻我嗰飯啊，就係、聖誕節期間都係會食多咗嘢嘅。咁啊，無論係啲即系庆祝嘅节日嘅食物，糖分又会高啲啦，脂肪又会高啲啦，盐分啦，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啲人会饮多咗酒啦、 高兴啊嘛 吓，系啊高兴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喺过时过节嘅食嘅嘢系唔控制嘅话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引发起呢个心脏病嘅问题啦。咁同埋如果本身已经有三高嘅人，咁譬如本身个血糖又高啦、血压啦，或者胆固醇都唔系控制得好好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喺过时过节嗰阵时食得太夸张，咁其实都会引发起呢啲咁样嘅突发性嘅事件，咁所以食嘢就非常之紧要啦。 咁以上呢四点吓，大家谂下自己系咪其中一饭都系。 咁另外咧，冬天啊，因为咧冬天容易啲有上呼吸道感染啦，容易啲会有肺炎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冬天咧，原来我哋啲血管会收缩嘅，咁当你血管会收缩嘅时候咧，个血压高嘅情况系会。差啲嘅，咁好多人發現，我哋都發覺好多老人家咧，如果嚟見我哋咧，咁你都會幫佢量血壓噶嘛。咁、原來發覺冬天嘅血壓係真係高啲嘅。 哦，咁佢哋會問我哋啊，點解營養師我平時控制得好好噶？我喺屋企度咧好正常，但一天氣一凍咧，佢哋就會高啲。咁我都冇亂食嘢，咁點解會高咗？係因為啲血管會收縮，咁所以就有機會即係會引致到呢個情況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老人家凍得滯，著好多嘅衫啦，咁可能又開暖爐啦，又熱得滯啦，咁可能都會令到個血壓有一個低啊高啊一個問題，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咁另外原來咧冬天咧有一樣嘅維他命係會少啲嘅， 就係呢個維他命 D， 係 啦， 即係你見太陽嘅機會少啲啊，因為你多數都唔出去啦， 係啦， 喺屋企好啲咁樣。 係啦，咁所以其實冬天咧都係會少啲太陽啦，咁甚至乎你著衫著得多啲啦，咁你暴露於太陽嘅時候係會少啲啦，咁所以維他命 D 水平咧係相對會降低。 咁所以唯有或者係轉移食翻維他命 D。 咁如果短期 健康食品啦， 係啦，咁我諗如果短期喺冬天曬唔到太陽就冇事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國家譬如真係好日短夜長嘅，甚至乎係年紀大啊，出唔到街啊，小朋友啊，或者甚至乎而家都係疫情期間啦，咁就變咗可能會有啲 social distancing， 即係可能唔出得街啊，或者可能見唔到太陽啊，咁部分嘅人係有需要食維他命 D 補充品嘅， 冇錯， 係啦。但如果你話本身香港就應該會好啲咯，同埋我諗香港就算凍都唔會凍到好似外國咁樣，即 係 出唔到街，甚至乎落雪都出唔到去，咁就好少嘅。 所以咧嗱，咁啊，香港人咧有啲都有呢個神運嘅習慣啊嘛，咁你出去都係得噶啦，逼自己去行下個零鐘頭都好啲咁樣。 同埋我諗香港冬天或者秋天係一個好好嘅散步嘅時機，因為啲氣温冇咁熱啦，冇咁濕啦，甚至乎可能聖誕節放假期間可能出去行下山啦，咁呢啲都係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身體多啲陽光嘅，即係曬到會製造到維他命 D 咯。因為其實維他命 D 咧好緊要，因為其實冬天如果唔夠維他命 D 咧，個人個抵抗力會差啲嘅，咁個情緒都會差啲嘅。 嗱，咁如果話情緒咧，呢兩年間個疫情嘅問題咧。都是好影響你的情緒啦， 係啊，會啊，咁同埋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即係疫情期間講關於營養都好咧，即係就算你點都好要食得健康之餘咧，曬太陽係非常之緊要。咁同埋大家記住咧，食物裏邊嘅維他命 D 咧，其實含量唔係好高， 係 咁，所以單靠喺食物裏邊吸收維他命 D 咧係唔係好足夠。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提啲人要出去行下曬太陽啊，就係咁解啦。 係當然啦，要記住啦，就係令到自己身體健康，你保持嘅心情開朗啦，同埋而家講緊。又系打针嘅问题啊，流感针嘅问题啊，咁啊，顾及自己嘅健康咧，都要思考一下啦。 系啊，同埋我哋话，即系如果你真系选择打疫苗啦，咁你个三高都要控制得好啲啦。即系如果本身有三高，即系血糖高啦、血脂啦，同埋血压呢三样嘢，尽量都控制得好啲咧。你再打疫苗嘅时候，或者可能你第一次打疫苗嘅时候咧，个身体个状况都系会好啲嘅。 所以嗰啲原因咧，大家有互相嘅影响啊。你每一个位个原因，你都针对性地将佢改善下咧，就好啲。 系啊，同埋要早啲预备咯。咁其实咧，好多意外，如果讲开圣诞节，除咗心脏容易啲有事之外咧，其实都系曾经我哋好耐之前都讲过咧，就话原来咧圣诞节同新年期间咧系会容易啲增磅噶。 因为想象到啊，因为你食得多咗啊嘛。 系啊，咁同埋你会出街食嘢啦，同朋友。开 party 啦，食多咗甜嘢啦，甚至乎饮酒啦，可能少咗运动啦，因为冬天啊，咁呢一几样嘢夹夹埋埋咧，都有机会令到圣诞节期间咧个体重都会上升嘅。 咁但系又唔系叫你唔食，睇下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佢好啲啦，又食得开心， 啊、 又 keep 得到嗬。 系咁啊，过往有啲喺外国嘅研究咧，就话大部分嘅人喺圣诞节同新年期间咧嗰十零日咧， 吓 系会重大概0.5至1公斤嘅。 咁又唔算 系 系 啦，咁听落又唔系真系好多嘅，讲真的，即系觉得赚。但我成日觉得呢啲研究系拉上补下嘅，即有部分系可能肥咗5-7磅，有部分系肥咗1-2磅，咁你 average 翻佢咧，就拉翻匀就可能得0.5至1公斤啦。 咁如果系咁，系咪我哋要 keep 住睇下自己嘅磅数，唔好等佢超啊？ 其实系嘅，因为咧，其实如果有啲听众系好紧张自己啲血糖、血脂、血压啦，同埋觉得系，哎，我圣诞节之内都系唔好肥啊，咁其实有啲嘢你可以做嘅。 系， 咁其实好得意，原来都有科学研究去研究做啲乜嘢可以预防圣诞节肥胖嘅一啲情况啦。咁其实2018年咧，英国医学杂志咧，原来真系做咗一个研究咧，就睇下点样可以令到呢一班人咧，或者可能圣诞节期间咧唔好增磅嘅。 系点样 咧？咁个研究好简单，可能有百几个人就会接受一啲嘅咨询啦。咁有百幾個人咧，就完全冇嘅，即係冇任何提供一啲資訊俾佢哋啦。 有得佢自己中意點， 有得中意點咪點咁樣啦。咁係 compare 即係兩個 group 究竟我。 同佢諮詢咗之後，同埋完全冇諮詢嗰班人，究竟喺聖誕節同新年期間個體重 係 有冇幫到手咁樣嘅？咁所以咧，又做咗三樣嘢好重要嘅。咁咧，嗰班如果接受一啲諮詢嘅嗰班咧，第一就係提佢哋要磅重， 嗯 ，OK， 要差唔多可能一個禮拜要磅一兩次嘅體重， 即係起碼你近啲。留意一下自己的磅數啦。 係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好緊張自己個體重嗰班咧，咁或者可能咦唔係我真係要嚇睇住個體重啊。 喂，如果係咁啦，今日十五號就嚟聖誕， 係 睇住先咯，睇下到聖誕嘅時候你嘅相差係幾多？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由而家開始都可能想下磅磅下自己咁樣啦。咁我哋嘅目標咧係成個聖誕過程係唔好俾佢升啫。咁我都唔 expect 啲人喺聖誕節度減磅嘅，講真，即係好刻苦嘅咁樣。 喂，如果你嗱由今日開始磅，假設啦，我去到聖誕節我已經食咗少少即係聖誕。餐嘅時候，咦，肥咗三磅咯喎，咁咪跟住我仲有得食個，咁食 咁可能你人好得意嘅，我心理一見到自己重咗三四磅，死啦，都係要勒一勒啦， 唔會唔食嘅， 係啦， 就睇住下嚟食啦， 同埋唔磅嗰班就最放肆嘅，應該咁講，即係斬腳趾。 所以係磅重好緊要。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要都係要教育啦，即係話俾佢聽聖誕節應該點樣選擇食嘢啊，或者可能出街嘅食嘢啲技巧啊，甚至乎可能飲酒嘅時候點樣去冇饮太多，边啲酒系热量比较高啊？咁可能未圣诞之前就要教咗佢呢一套先啦。咁另外第三样嘢就系都话翻俾啲人听咧，其实咧放假期间或者圣诞节啊或者新年期间咧，运动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呢个真系基本噶啦。 系啦，咁呢三样嘢，体重控制啦，教翻佢点样去圣诞节期间去食嘢啦，另外就 系 做运动咧。 好。 咁就可以幫到佢哋咧，成個過程咧冇增到磅之餘咧，都減咗少少嘅。 哦，嗱，即係個報告之後出嚟就係受指導嗰班咧，係 啦， 就可以 keep 到兼係 減咗少少嘅。當然唔係減咗好多，因為嗰係十日八日嘅事啫，咁可能得兩個禮拜。咁但係佢哋反而係跌咗少少磅數。 哦，因為佢真係。有即係凝重地係注視呢樣嘢， 係啊， 可能自由嗰班咧， 哦，自由嗰班就有升翻叮叮咁多啲，都係、哦、即係我哋以前講嗰啲成個嘅節日過程咧，增半 kilo 至一 kilo 咯，咁就係嗰個咯，咁、所以聽落去咦兩磅唔緊要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好注重健康嗰一班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咯，咁嗰啲嘢好科學化去睇、啊，原來做呢啲咧就可以幫一班人咧喺聖誕節裏邊咧就唔好增磅啦咁樣咯。 哦 ，OK， 咁嗱，大家就聽咗呢個咧就引用喺自己嗰度啦，你提醒自己。 或者可能买个磅俾做自己做圣诞 礼，咁啊提醒一下 check 住个磅数啦，自律啲去拣嘢食啦， 系， 同埋即系做翻运动， 系，同埋有咩唔舒服都系要睇医生啦，即系唔好咁传统就话，哎，嗰时嗰节唔好入医院啊，唔好入诊所嗰啲，咁其实千祈唔好，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真系心脏唔舒服嗰一班，同埋有阵时唔系你控制嘅，即系天气冻啊，血管收缩啊，压力大啊，唔系你自己控制到嘅，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有啲咩唔舒服，都系要立即去求医， 所以系要做下噶啦。头先啊林思维你所讲嗰个嘅做法啦，咁、大家可以当系一个短期俾自己一个目标嘅做法都得噶， 系啊，都可以。同埋嚟紧新年啊嘛，咁我哋每年都话新年要 set 一个目标嘛，咁、所以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下圣诞节期间应该点样拣嘢食， 系啊，仲有做冬咧， 系啊， 连埋一齐咧， 每一年都系呢啲时间，系 。好啦，咁下个礼拜咧，大家又继续听住啦吓，点样可以又食得美味，又可以 keep 住自己嘅身体健康啦， 系啊， 咁、下星期三再见啦。 好啦 ，OK， 拜拜，林思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沒有可能要政府個別審批通關配額或者實施計分，或者實施計分制，而通關初期應該將配額留給有需要的人士。一陣會有特寫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又說，計劃在明年一月初開始擴大這個第三針的疫苗接種計劃，不過就局限於高風險，已經是不再局限於高風險群組。